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并且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谁呢？我是主持人许可，啊，欢迎您持续每天晚上8点到9点锁定我们《漫游嗨翻天》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说一说咱们中国游戏直播的这个行业啊。所以说，俗话呢，就是说，说到这个游戏啊，就是说当时还没有咱这直播。从这个2015年开始啊，游戏行业最热门的话题就变成了这个直播和电竞。其实电竞在其实特别早之前咱们就知道啊，那会儿有这种电竞游戏的转播，那会儿应该咱们要是说叫转播，那会儿完全没有说看谁呀、直个播或者怎么样。那会儿大家完全就是看，比如说人录好的视频啊，那会儿觉得大家喜欢这种视频的制作，录好的视频或者是看转播，这就跟咱看球赛似的，就比如说哪儿有一个大型的比赛，是吧？咱们就去看啊，它很多的这个啊网站，或者说有些这个，甚至当时有好像有游戏频道吧，转播这些东西，咱们都从转播上走。就是直到了这个2015年呢，这个直播的出现啊，不能说直播出现吧，反正那会儿直播的大热，包括在这种资本的这种迅速的催熟下，无论是这个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都投入到了这个直播的这个大军中，所以咱们才能看到这个直播的产业可以说这两年发展的非常迅速非常快啊。咱们现在动不动就打开手机说看看谁直播呀，是吧？咱们平常有时候晚上没事了就看看直播，而且直播我觉得有趣的种类特别多。你比如说我个人可能比较喜欢看这个影视啊，或者喜欢看大家自己制作这种视频，包括我喜欢看这种游戏的讲解啊，它有。但是有一些人不喜欢看这个，他喜欢看，比如说有一些啊主播呢有一些才艺，或者是唱歌，他就喜欢听这个，有没有呢？也有。还有一些呢，他喜欢看一些专业，比如说他没见过的行业，比如说有些人捕鱼也开直播，是吧？这个很多各行各业，所以后来呢就造成了一种就是，哎呀，很多个选项。啊，你比如说随便你现在点开一个直播的这个视频软件啊，里边可能有非常多的一种分类， 咱比如说吧，我就现在给你们点开一个，你们看啊，咱就不具体点名了，是哪个平台啊？你点开这个直播平台，你会看见里边啊，首先是映入眼帘有这个推荐页、手游页、娱乐游戏、趣玩啊，这多种多样。你点到这个手游，就是各大手游里边有什么各种好玩的，还有现在直播的，有些人玩这个狼人杀啊，现在拿手游非常多啊，很多。你再点开娱乐，娱乐里边有什么呢？有这个它分类，比如说音乐、二次元、户外、星娱、时尚、美食、校园啊、颜值，这就反正多种多样。那包括二次元里边，其实观看的人也非常多啊，这个也都是非常不错的，能看到有二次元特地开辟的这么一道路。你再点开游戏，那它就泛指这个所有电脑上 PC 端还有 PS 的这种主机游戏的一种分类。嗯，最后再点到这个趣玩，有数码科技啊、汽车、财经啊、科普、军事啊、什么教育啊、设计师啊，反正这个那这个的吧，什么都有。所以最终我们就看到，其实现在直播发展到现在啊，就是非常多的一个种类。而且咱再往后退一步，你随便点开一个这个户外啊，你点开一个户外的视频，里边分为这个街头达人啊、人在囧途、田园风光、海外风情、运动健身、萌宠乐园、探索猎奇啊，就是非常非常多。就是你基本你比如说你今天播带大家去逛漫展也好，你今天播在家做菜啊，你今天播这些，反正只要是不违规啊，基本你播什么都能找到一个自己的板块。而且上边呢，就是主播呢，也是通过这个，就是咱们一往即知的，就是你可能给送礼物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啊，大家可以获得这个收入吧。那其实咱们再给大家盘点一下，就是说游戏直播的分类和这种商业的模式。其实以形式分类呢，短时间内直播平台就衍生出了，比如说游戏、弹幕、视频、秀场、移动等五大类的直播。那直播类平台的分类呢，视频类直播平台呢一般是在乐视网、土豆网、优酷和爱奇艺，弹幕类的直播呢一般在 ACFun 和哔哩哔哩，游戏类的直播呢在斗鱼、火猫、潘达、虎牙呀、什么龙珠、全民战旗啊、秀场可能有什么六，然后移动类呢有什么花椒啊，是吧，映客啊这种。那游戏直播其实需要什么资质呢？其实所谓直播类产品呢，虽然定位不同，但同质化的情况其实比较严重。而游戏直播的产业呢，从版权上区分呢，又可以分为这四类，就是说举办权、制作权、发行权和游戏版权。这是游戏直播的版权类啊。举办权就是指这个赛事举办者需要获得相关部门的一个审批啊。那制作权呢，就是说视频媒体对比赛进行直播需要获得赛事举办者授予的内容制作权啊。节目直播呢，包括这个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个人直播呢需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啊。在发行权呢，需要这个很多了，那叫影视节目制作发行许可证啊，这个影视节目制作发行许可证、信息网络传播收听节目许可证啊，就各式各样的啊。再往大了说，叫游戏授权呢，就得赛事举办啊、内容转播需要这个游戏研发商和运营商的这样一个授权，主要是游戏画面和使用的一个授权，包括这个它的一个音频啊以及游戏背景音乐的一个版权。包括举办权，主要是这些赛事啊线下举办需要获得这个国家公安部、文化部以及体育部等多部门的一个审批啊。就是虽然各大平台和这个背后呢投资人烧钱不断，然而直播平台的目前很难说就是否真的实现盈利啊。目前国内平台的盈利模式都极为雷同吧，都差不多。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想想可不雷同吗？它每个直播平台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这种套路也好啊，或者说它的盈利模式都是你充入一定的这个现实中的人民币啊，然后去换取虚拟中的礼物，再拿礼物打赏给主播啊，就是这样一个盈利的模式。然后主播呢再跟平台进行分成，但是这个具体的盈利与否呢他不敢说，因为我觉得每个平台火的主播其实也就一两个。你用咱们来说，比如说我老用的那个某鱼是吧，他其实火的就那么一两个，观看人数很多，但是送钱的不一定多啊。土豪呢毕竟不是人人都是土豪啊，很少的人其实，但是他作为一个整个大的一个游戏平台运营，却又需要很多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投入，所以到底能不能盈利呢？这个咱就不知道了，就得看这个游戏内部的他自己冷暖自知吧。再来看看这个游戏主播的一个盈利模式，游戏主播盈利模式呢，分为这么几块吧，一个就是签约费，也就是说工资 啊，签约费呢其实高至百万的人民币。那战队选手呢可直接和平台签约，选手需要与这个战队或者这个经纪公司进行比例的分成，签约费呢和主播的这个知名度相关。工资还有一种就叫工资，数千元为主吧，几乎是每月定期的发放，和主播的人气相关，主要主播需要完成一定这个频率的直播，就是说分为签约费和工资。在第二点就是自营业务收入，比如说自营这个淘宝店啊，主要以这个零食服饰啊游戏外设为主，直播页面呢展示店铺链接，并于直播中进行宣传。第三个呢就是广告啊，一般都是说分为两种，一种是淘宝的广告吧，就是挂链接，还有一种就是网页的游戏，比如 CPA 模式为主，按订阅注册人数结算啊，月结方式为主。第四个呢就是虚拟道具的分成，也就是咱们刚才说最基础的那个，就是用户在观看直播时候呢和主播呢进行互动的交流，赠送主播这种虚拟道具，主播呢按照虚拟道具的数量和事先约定于直播平台进行啊这种分成的比例来进行变现的分成。主流直播平台呢虚拟道具主要通过这个做任务啊购买的方式来获得。其实主播的收入呢就基本分为这四类。咱们看到的一些小主播啊，他们还是以这种比如说要是签约了就以工资为例啊，比如说数千元每月发个几千，哎，其实这么想想还真挺好的啊。大的主播呢就比如说某些招牌主播，他们就可能有很高的这种签约费啊，比如说高至这个百万人民币啊，但是咱说句不好听的，那也是人上人，就是在拔尖了，就跟出名差不多了，那一般也很难达到。还有一种就是自营收入，咱们都能看见他们挂这种淘宝链接啊，对，其实广告也纳入在这其中。还有一种就是礼物的分成，其实礼物分成不是很多，除了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这些咱们所谓的啊很好看的这些女生的直播，他们的这种礼物可能多一点，但是如果你要一个纯男生是吧，在直播一些游戏啊什么的，其实礼物收入这方面还是非常有限的啊，非常有限。其实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国游戏直播的这种商业的模式。这个游戏直播的商业模式啊，大致是分为这么几类吧。第一个就是属于这个增值的服务啊，咱比如说啊虚拟道具的这个购买啊打赏啊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留游戏的联运，什么意思呢，和游戏厂商进行这个游戏联运，在观看游戏直播的同时可以点击进入这个联运的游戏，那移动端呢更可能成为这个游戏的分发渠道。第三一个呢就是广告，以品牌广告为核心啊，为类似于在线的这个视频服务商的一种商业模式，主要通过这个 CPM 啊等主流的售卖方式进行。第四个呢就是会员的订阅，你需要支付一定费用成为会员啊，提供消除广告啊观看付费内容订阅频道等服务。第五个就是电子商务，那利用个人品牌的影响力对粉丝的购买意向进行引导，将游戏直播用户转化为电商店铺的用户。第六一个就是赛事的竞猜啊，用户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呢对赛事进行投注，有点类似于体彩。那我们再看看第四大块啊，就是中国游戏直播平台融资情况和这个货币的系统。咱们就先拿这个斗鱼 TV 来说，那前身为这个 AC 放声放送的直播啊，前期用户呢都由这个 acfan.com 导入，于2014年1月1日起正式更名为这个斗鱼 TV 啊，内容呢主要以游戏直播为主，在得到腾讯的融资后啊，如今估值已经有10亿美元。然而作为这个直播行业的先头兵呢，我无论是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吧，这个斗鱼也是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它这个货币系统就是鱼翅和鱼丸啊，它这个融资情况呢就是腾讯、红杉资本和南山资本，主播的奖励机制呢其实就是互动的一个模式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这个 YY 直播。YY 直播呢是在2014年11月24号举行的发布会，正式更名为虎牙直播啊，更名后呢虎牙直播呢全面转向这个 WEB 端啊，也就是 Web 端的发展。除了游戏直播啊，虎牙直播还将引入这个美食直播、秀场直播、电视直播、什么演唱会直播啊、发布会直播、体育直播等。那欢聚时代呢10亿砸向了这个虎牙和 ME 直播啊，并斥资1亿签下了这个主播 Miss 啊，专门在这个虎牙直播啊，这 Miss 啊。第三个啊，咱就来看看这个啊，王思聪巨资投入的这个 Panda 直播啊，这个直播平台的烧钱呢算是战争愈演愈烈吧。2015年9月5号晚上，北京普思投资董事长也就是万达集团董事王思聪呢在微博宣布 Panda TV 视频直播平台将上线，而他将出任视频直播平台熊猫 TV 的 CEO。 那 Angelababy 呢等巨星的加盟也使得播主呢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素人，娱乐圈呢游戏圈呢就逐渐的开始融化了。其实这个潘大 TV 啊主要就想靠这个，它主要是资方呢是上海这个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股东呢有王思聪啊这个小智啊什么这个各式各样的人啊，货币系统呢基本就是竹子还有猫币啊，这平台战略呢其实就是用明星效应啊，比如说这个他们的知名主播有若风啊 SOL 啊囚徒啊有影视明星啊这种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龙珠直播啊，龙珠直播是由这个苏州的这个游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一个国内的游戏直播平台啊，它于呢2015年2月1号等于是正式上线，也其实它与斗鱼呢无论是内容还是这个运营模式啊都极为的相似。并且同样呢它也是获得了腾讯的一个投资啊，直播内容呢主打这个腾讯的英雄联盟、穿越火线、天天酷跑等三款游戏。啊，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龙珠这个啊，其实龙珠的这个主打游戏呢就是 PC 端的游戏和手机的游戏啊，当然是以腾讯爸爸为主，基本是英雄联盟、穿越火线和天天酷跑。它的资方情况呢基本管理发布的和管理发布和打造基本由腾讯的游戏竞技平台进行管理啊，基本上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注意到它的游九啊斥资 2.79 亿其实是投资了龙珠的 TV， 持股比呢竟然达到了 21%。那它的货币系统呢其实是一个龙豆和龙蛋啊，龙豆呢那当然可以通过这个做任务啊免费方式获取，那龙蛋呢就是咱们普罗大众的这种充值了啊。其余呢后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战旗的 TV， 战旗 TV 呢成立于2014年1月20号。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这些直播平台他们的其实成立的时间节点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两年啊开始渐渐火。是由这个浙报传媒啊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直属的一家弹幕式直播分享网站，以游戏直播呢为主体，涵盖这个综艺、娱乐、体育等多个直播的类栏目啊，就是构成了我们之前说这个。那其余的在咱们简单介绍介绍，比如说这个全民 TV 成立于2015年1月28号啊，这个是上海麦森的由于知名主播呢小智啊同时在熊猫和两家平台进行直播，引起了两个平台的纠纷，也就是说全民 TV。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所说的火猫 TV， 它是在2014年的10月创立，创立人为张宇主打这种赛事的直播啊，拥有2015年2月 Dota 2亚洲杯赛事的独家转播权。还有一个呢就是映客拿到多米音乐500万天使轮的映客呢之后获得了这个昆仑万维复赛等机构的8000万人民币的投资。映客与微博微信啊账户关联，主打朋友圈和微博粉丝，追求简单易上手的这种操作。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花椒了啊，花椒是360，在推出花椒的时候呢初始目标其实是效仿国外的这个大 P 做这个新闻的直播，背后的运营团队呢多数也是新闻相关背景。然而呢这种模式啊似乎行不通，甚至连这个周宏伟本人啊在微博平台卖力宣传也并不奏效。在 CEO 由田燕换成胡正生之后呢，花椒最终定位为娱乐化社交，试图从广告中来变现。那它的盈利方式呢那不用说就是广告了，那风格界定呢就是新闻属性的娱乐化社交，主播构成呢是一些自媒体的这个新闻人啊。这个花椒呢其实自然人股东是360安全卫士的产品经理欧盛啊，这个花椒直播注册公司呢是北京秘境风科技啊有限公司。这个再来说说这个密直播ME 啊，资方呢是欢聚时代，它是在2016年3月5号欢聚时代 CEO 李学凌宣告旗下ME直播杀入手机直播领域，在功能和体验上呢创造了手机直播连麦模式。除了这个网红之外，ME直播呢在内容运营商突破很多传统的模式，综艺名人直播脱口秀啊，明星面对面聊天，连麦功能呢打破了移动直播单向交流沟通不足啊等等这些特点。另外还有一个软件呢就是 KK 畅想，那 KK 畅想呢隶属于这个杭州米洛歌曲有限公司，是一款上线于2012年12月的集 KTV 和聊天室于一体的在线视频互动交友应用。那不同于其他的这个移动直播平台， KK 呢畅想呢瞄准的是音乐市场啊，这个可以说是线下聚粉线上互动。你说了这么多直播平台啊，我相信大家平常应该也会去其中的一两个，应该说多多少少都去过。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些直播平台都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呢？你们觉得这些平台他们的这种盈利模式，无论是另辟蹊径，比如说这种 KK 畅想创造这种，还是说像我们刚才那个密直播创造这种连麦，还是说最基础的，比如说我们一些花椒啊、斗鱼啊，像现在很流行啊，他们只是一些基础的直播，你觉得到底哪种好呢？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飞多高是目标，不会累，彼此拥抱。你知道我也在寻找，多理想的云多高。 准备好勇气外套，在这里用背包证明心跳。Get ready， 梦想穿行你的技巧，未来要靠自己找。 捕捉到汗水在呼啸，深呼吸感觉微妙。做准备要给你比一切都有能量的微笑。 我们时刻准备好，超越自己是我的目标。感受兴奋的味道， 重装上阵，为了要 穿越战场，不顾一切去寻找。追梦的路才有我们奋力的向前跑，奋力的向前跑，在这沸腾的战场，不顾一切的寻找，奋力的向前跑。 是我不会逃跑的突破，它每一次我对着自己微笑。 捕捉的汗水是对自己的咆哮，身边的兄弟是我一直的骄傲。 我踏过一切黎明前的黑暗，也为是你们才能让我彻底学会勇敢。 这次我重装上阵，在路上我就不会孤单。 捕捉到汗水在呼啸，深呼吸感觉微妙。做好准备要给你比一切都有能量的微笑。 我们时刻准备好，超越自己是我的目标。感受兴奋的味道， 重装上阵，为了要 穿越战场，不顾一切去寻找。追梦的路才有我们奋力的向前跑，奋力的向前跑，在这沸腾的战场，不顾一切的寻找，奋力的向前跑。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然后呢，你看咱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一个直播的平台，那游戏直播业到底有没有矛盾呢？在这么一个繁荣的浪潮下，游戏直播业之间的竞争啊，究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大家最近很关注的一件事就是啊，游戏直播这个人数是吧？咱们在各大直播平台都会看见啊，这游戏直播人数动不动就是上万啊，上十万，甚至上百万啊。这个很多人就怀疑，这要上百万同时观看，这个弹幕得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家觉得有没有水分呢？所以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直播的在线人数到底有多少泡沫？咱们上半时呢还剩一点时间，就稍微把这个问题展开咱们说一下啊。第一个事件呢，其实就是斗鱼曾经有一个13亿观看量的这个乌龙事件啊。在2015年的9月19号，电子经济杂志呢公众微信号上爆出这个斗鱼直播人数的乌龙事件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原 WE 队员微笑啊，在斗鱼直播时呢，其显示观看人数竟然超过了13亿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13亿人在看直播。而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呢，2015年中国全国人口才 13.6 亿。那电子竞技的篡文就表示呢，业内对于各直播平台中呢主播显示用户观看人数与真实在线观众数量相差甚远的情况心知肚明。直播平台呢以主播显示观看人数实际上是真实在线用户数乘上一个相对应的数字而得来的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数据啊，就是说有作假的水分。其实说到这个啊，咱说实话，你这13亿估计是当时多写俩零啊，这个咱有点过分了。这个你说13亿人观看直播，这太过了。像现在呢，我看斗鱼还好一点，你像有时候某开啊是吧，五五开，这很好玩的，这个主播在直播的时候呢，基本是我看在100多万、150多万、160多万啊。咱这个就说有水分吧，我相信不会太多啊，因为毕竟是头牌啊，招牌啊。这个五五开还是在这个斗鱼很有知名度的，而且直播的效果整体很好啊。你看有一些，但是有一些直播啊，你会发现有一些，比如说在一些啊某些直播平台，你看因为那主播也不怎么火，一看在线人数，好家伙，十几万、20多万，那是真的吗？啊，我说实话，那个就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水分了。其实这个呢也可以理解，你想想，要是显示这直播间60个人，你说你去看吗？是吧？那就不一定了。所以他就是，也可能是为了一个自己的这种营销啊，也可能是为了一个自己的这种平台的一种存活吧，他们做出的这种东西，大家反正也都是心知肚明啊。 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这个淘宝上的刷单刷数据，在直播行业中啊，这个刷单刷在线有两种，今天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啊。一种就是啊，这个直播平台刷单是主播自掏腰包的行为，你比如说我开个直播啊，这在线人数一直60多，哎呀，火不了啊，算了，咱这个赶紧，我这花点钱给弄到这个10万是吧？5万在线人数，哎，一是这样。这个途径呢主要是来自淘宝，这个刷人气刷鱼丸啊刷关注啊啊，通稿刷单呢基本是来营造这种高人气的这种气氛，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想火呢不可能没人啊，你说你这个直播10天都60多人，说实话咱也没什么直播动力了。那另一种呢是由直播平台为自身的这个刷数据啊，直播平台呢则通过给自己旗下签约主播刷人气来捧自己的主播，并给这些有潜力的主播啊不菲的这个薪水。就是说等于说比如说平台签约了一个很火的主播，比如说咱说 Miss 啊实际观看人数也就是1-2万，那不行啊，那花这么重金签下来怎么也得给弄个是吧几百万。咱先看，咱打个比方啊，这就是比如说或者说某别的知名主播这样，嗨，就是他说其实咱也可以理解，就主要是为了这个火嘛，火爆主要是为了这种就是营造这种气氛。你说大家看直播其实有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因为自己无聊啊或者那没事干的时候，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大家看看直播，所以希望这个直播间呢是一个热闹的气氛。你不可能说这直播间一两个人，你说你进来看看直播图个热闹是吧，也没法聊天什么的。所以呢说到这儿呢，其实他的这两种刷单刷数据的心理咱们也就知道了，一个是主播一个是平台。那其实这么一比啊，就很多人就是在问，哎，那你说咱国内直播行业这么如火如荼，那国外这些行业他们直播人数怎么样啊？哎，在今天呢小可就特意给你整理了一份国外，那根据这个 Alex 的排名显示呢，2016年4月26号到5月3号的一周内呢啊，这个 Twitch 啊每天的 IP 访问量数字已经超过了2664万，日均 PV 为7992万，人均页面的浏览量 3.8。 那2016年的5月3号呢Twitch 平台呢首页观众略多的游戏直播内容呢基本都是这个撸啊撸啊，单个视频观众人数7万余人。那同期呢斗鱼平台在这个 Alex 的排名显示中呢，一周内每天 IP 访问数字量为1185万，日均 PV 为7110万，人均页面浏览量 6.86。 在2016年5月3号当天啊，斗鱼平台首页观众略多的游戏直播内容呢为英雄联盟，那单个视频观众人数啊为 55.3万。那其实战旗呢在这个战旗在 Alex 的排名显示呢，一周内每天 IP 访问数字量为279万，日均 PV 为2232万，人均页面浏览量 6.38。 在2016年5月3号当天呢，战旗平台首页观众略多的游戏直播内容为英雄联盟，单个视频观众人数 7.7 万。其实看了这几个平台的数据哈，咱们都看到大家可能哎，你总共观众人数可能没有这个国外的这个网站多，但是咱们的这个人均页面浏览量很高，就代表咱们可能比较喜就是说浏览的多，不一定光看完这个，看完这个咱就走，咱可能看看别的是吧，就看的占的时间比重吧，或者说咱们看的人数啊就是选择量比较多啊，基本就是以上就是这三个我找来的这个数据啊，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直播平台的一个数据匹配。好，那上半时段呢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咱下半时段继续给大家剖析剖析这些直播平台的它到底啊盈利不盈利，我们稍后见。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crying.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波长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漫游嗨翻天，大家周末愉快，我是许可。咱们上半时段呢，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直播平台啊，给大家普及了一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说这个直播平台的盈利能力到底有多少啊？这个成本与支出的账。其实呢，咱们要做一个直播平台呢，成本其实包括以下几方面。一，就是主播的签约费用，这不用说了，这你肯定要签约主播呀。第二，就是带宽的一个成本啊。第三，就是运营推广的开销。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技术支持的费用。主播的签约费用呢，根据网络整理的2016年3月游戏主播排行榜 TOP5 呢， Miss 身价1亿，那签约虎牙3年，每年呢身价超过3000万，若风身价2500万，小智呢身价2000万， Dope 身价1600万，五五开呢身价1500万，这五位主播啊，年度签约费用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亿人民币。此前呢，斗鱼 TV 一个月从虎牙直播连发6人，总费用呢超过了6000万。若这个视频点播平台啊有意进军这个游戏直播业务的话，签约知名主播前便要考虑千万级别的这个预算啊，所以主播签约费用还是很贵的。第二个就是带宽的成本啊，以虎牙 TV 为例吧，其投资方欢聚时代2015年四季度财报显示呢，欢聚时代2015年第四季度来自虎牙直播的营收入为人民币 1.336 亿元，约合2060万美元吧。第四季度的带宽支出包含虎牙直播和其他业务为人民币 1.611 亿，约合2490万美元。啊，每月带宽开支呢超过了5000万的人民币。其实这整个一算没怎么吃赚钱，光赔了。第三个就是运营推广的开销。那游戏直播的黄金内容呢，非电竞直播赛事莫属了呗。那斗鱼携手这个 Nice TV 啊，举办这 IGL 联赛啊，战旗签约洛撸五大赛区联赛啊，熊猫 TV 拿下2016年英雄职业啊 LPL 承办权呀。如果这个视频点播平台进军游戏，那签约独家赛事内容才有机会和已成名的直播平台站在同一起跑线。而联赛签约费呢，就是视情况而定了，基于赛事本身的运营推广费用，其实又是一笔大的开销。第四个就是这个技术支持的费用。对于这个视频直播来说啊，要求直播全程呢这个清晰流畅啊，低延时，强调视频观看的实时性和互动性。做视频点播呢和视频直播在技术方面偏重不同，稳定性是直播业务的基础。对实时体验互动呢要求很高的直播服务需要很过硬的技术。你比如说啊，我这边送个礼啊，那卡了，就突然一下它卡了，那你说这个大家肯定就是有一种不好的这种感觉，不好的体验嘛，是吧？ 所以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技术要求很过硬，所以如果要是有意转向这个视频直播呢，那视频点播平台便要调整相应的技术分工，有能力参与构建一个直播系统的技术人员，每月薪资呢其实也很可观。从各直播平台这个招聘信息上来看啊，对于负责系统稳定可靠的 PHP 高级工程师一职呢，斗鱼为每人每年最高支付45万人民币薪资，熊猫 TV 则为这个岗位每人每年39万，龙珠则为同岗位每人每年30万人民币，都是不小的一种开支。哎呀，所以说其实你要想这个开一个直播平台，其实各个方面咱们的这个投入还是很多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直播平台为什么很多人说哎你送那么多礼物还烧钱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投出的这个薪资比还是很不错的。哎，听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些直播平台怎么样，还有没有一些更多的认识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聊。回来咱们接着聊啊。那直播行业的这个投资人逻辑呢是什么逻辑呢？很多人都觉得哎，那什么人得有钱，有钱到给这个直播平台投资，他你说支出这么大，收回回报比又不高啊，他们的这个投资人逻辑是什么呢？为此我也特意收集了资料啊，就是说投资人的逻辑呢是为入口啊，抢用户造概念，就是说白了咱先烧钱啊，后来再回本。那伴随着问题而来的呢，也是一些对于这个游戏直播行业盈利的这个质疑声。但是各家平台背后的投资人呢，依然非常看好这个行业，在持续不断的投资。那他们的投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用户积累意味着更高的估值。直播平台呢，通过挖角这个拥有号召力的电竞明星，巨额的签约费和线上线下的暗斗，吸引了这个媒体的眼球，同时也带来了这个主流电竞游戏的玩家。拥有稳定粉丝量的这些优质主播呀，他们愿意在平台上付出稳定的直播时间，且能带来用户的一定粘性。 平台呢风险较小，可控性就变得较高了。咱拿战旗 TV 为例啊，签约了 Snag、WE、RNG 等撸啊撸战队，而且还签约了这个毛毛鸭、DD、Newbie、How 等大量的 Dota 2以及撸啊撸的主播。这些知名主播和战队呢，签约后会改名，在自己 ID 上带上直播平台的昵称，实现品牌宣传的这个目的。那这些战队啊，你包括主播呀、高玩啊，都有这种相当数量的这个忠实的粉丝。那这个战旗 TV 呢，等于通过这些优质内容也得到了这个大量的用户。拥有了大量的优质用户后呢，战旗就可以在这个厂商啊和其他需要用户的线上线下厂商之间呢，就有了这个话语权。第二个他们是想怎么着呢？第二个是想这个占领游戏的入口，奠定游戏分发和广告平台的地位。这会儿咱们就以这个斗鱼 TV 和龙珠直播为例啊，他们高价挖角的这个主播，打造各个游戏分类直播，目的呢是主打内容分发和这个流量的入口。那游戏分发呢，将是游戏直播平台产业链角色外呢延伸的第一步。未来呢，随着咱们移动端的发展，直播平台啊将成为这个手游分发的一大渠道。在直播平台上呢，游戏和用户的匹配将十分精准，观看游戏视频内容呢，了解游戏的基本情况，文字介绍、评测呀，以及口碑推荐等这些方式呢，都将被摒弃。直接观看游戏内的精彩玩法，才是找到符合自己期望的游戏的最佳选择。流量入口呢，包括比如说这游戏的联运呀，拥有大量垂直用户资源的直播平台，掌握着游戏厂商羡慕的优质玩家资源。未来呢，直播平台和游戏厂商将会深度合作，在游戏运营商取得共赢。另一方面呢，电商等其他的平台也需要大量的游戏垂直用户资源，甚至线下的这个不同厂商也可以通过直播平台获取他们的消费者。斗鱼 TV、龙珠直播等平台呢，掌握了互联网未来的流量入口，也就掌握了互联网的未来。这也是他们投资商看的一个点，说实话看的真比他远，这想不到这个哈，不知道咱们听众们有没有能想到的，反正这我觉得挺深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恒大模式啊，也就是产业链模式，砸出品牌带动生态。所谓这个恒大模式啊，就是原指这个足球企业中的俱乐部底气十足的砸钱模式，大资金大投入啊，引进名气大实力强的国字号级别的本土球员和外籍球员，聘请著名教练，组建实力超群的阵容，快速出成绩啊，追动这种轰动的效应。熊猫 TV 啊，其实与其他众多平台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来自于创始人这个王思聪。王思聪是一个拥有1600万粉丝的网红，有着很高的社交知名度。细数他的涉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王思聪旗下有着这个 IG 游戏战队， IG 包含这个 DOTA 2、撸啊撸、非法 CFSCR 分布，并且获得过这个 CFSWPC 等多项国际赛事的冠军。王思聪呢，为这个万达集团的董事、普思投资董事长，先后投资过这个天歌互动、云游控股和乐斗游戏等上市公司。背靠这个万达集团，王思聪成立香蕉计划，承办这个英雄联盟德玛西亚杯，拿下这个 LPL 独家转播权。从王思聪的这些涉猎来看呢，熊猫 TV 对于他的这个商业版图的地位呢，类似于广州恒大淘宝队啊，是位于这个淘宝集团一样。熊猫 TV 啊，在王思聪的商业版图中将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未来熊猫 TV、 香蕉计划、万达集团将会有更多的合作。熊猫 TV 呢，为万达集团电商的转型、香蕉计划赛事的承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无论是哪种模式，其实无论是现状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投资人呢，就是在争夺这个互联网的未来。无论是流量入口的一个抢夺呀，还是优质内容的争夺，还是这个传统企业未来互联网化的转型，都离不开用户啊，离不开新的这样一种盈利的模式。那这个就不禁让我们产生一个问题了，就未来的战场是在移动直播吗？视频的移动直播啊，为什么会在2015年得以爆发呢？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呢，就是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硬件的这个长足的进步和咱们这个其实无线网络的改善啊，制约视频移动直播的技术瓶颈得以突破了。所以呢，移动直播市场的繁荣是大趋势，但目前呢，整体陷入这个秀场模式和业务同质化，有待于差异化竞争。而真正决定未来竞争的关键呢，视频移动直播应用是如何去满足用户的需求，为用户呢创造价值。对于这个移动直播的未来啊，其实呢，我们不妨这个稍微展望展望。但是展望的同时呢，咱也有疑问啊，咱们就我先抛砖引玉几个。比如说第一个， 那用户对直播的画面互动要求呢，肯定是会越来越高，对吧？你不可能有人说我看这个我就想看模糊的，所以呢，直播移动直播呢，是否能跟上这个日益增长的这个用户需求？第二个呢，就是移动化意味着这个实时性，但是直播观众的这个碎片化和精准化需求与之还是相知甚远的。第三个呢，就是 3G 4G 观看移动成直播产生的成本虽然已经不断下降了，但是否有更多的下降空间呢？无线网速未来如果有一天有 5G 或者说大量便宜的这种网速的出现，那可能会有新的进步。第四一个呢，就是微信这样的巨头是否会直接入场移动直播。大家想想，如果微信入场这个移动直播，会不会直接洗刷这个直播产业呢？第五个，秀场为主的内容啊，其实未来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我觉得在这儿咱打上一问号啊，都会有看腻的时候。如何保持这个观众的新奇感呢？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多的问题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相信许多这个从业者心中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啊，有人说呢，目前的直播是一种这个无聊的娱乐方式，建立在现在颜值时代的一种审美交流的时尚。其实啊，没错，事实呢差不多。但是呢，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未来的直播内容除了这个游戏交友秀场之外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庭审啊、竞赛和教育，能够引导我们走向理性、思辨包括进取的方向。其实这块啊，咱就是往后畅想畅想。其实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大家全部拘束在一个比如说直播个秀场啊这些娱乐化的东西，其实也可以更多的延展到咱们的教育方面啊。比方说咱们比如说这块有的好的课啊，咱们现在虽然有这种公开课啊，但是能不能咱们边直播看公开课，还可以提出内容，或者有人专门就直播讲课，是吧？或者说我们这些直播培训啊，在教育方面还有一种直播的一种技术的感觉传授啊，你比如说我这块修电脑或者怎么样，还有直播的订单啊，直播的比如说这种试衣服逛商场啊，或者说这样，反正方方面面吧，咱们都抛出一些猜想。反正在将来呢，咱们也是向这个希望能够走向这个更理性、更加思辨、更加进取的方向啊。用一句话吧，就是当尘埃落定之时，再化江湖风云事。好，我们直播平台呢差不多先讲到这儿，先听一小段歌，歌曲完之后咱们来一个小小的总结。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对生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给你写信，你不会亏心，就这样吧。 穿着透明的衣服，陪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我们知道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 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 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说好了吧。那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说好了吧。 知道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官方微博啊，里边有我们各自的私人微博，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与我们实时互动。另外呢，咱们其实说完这个直播平台啊，其实很复杂，而且也很大的一个扩展吧。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直播业务，咱也不做未来预测了吧，它具体能不能火，我相信很多从业者也很难给出答案，咱们也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就来说说很多咱们水友的问题吧。你比如说有人就说啊，说哎呀，现在游戏直播行业这么赚钱，我也去做个主播行吗？我的个人建议啊，是先不要啊，因为现在呢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好，而且15年那会儿就是大热，现在已经17年了，已经过去两年了啊，成型的主播也成型了，没成型的主播呢也就一直60多人100人上下。你说你想突然成型，咱说句不好听的，除非你有强大的这种经纪公司做支撑啊，给你啊编排很好的一种直播效果，要不然你就凭个人的一个直播，咱还是消遣娱乐为主吧，是吧？真的真的，这实话实说啊，咱还是消遣娱乐为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很多人啊就在问我说，那咱们平常看直播的时候，你说哎呀，这充钱刷钱的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说实话，咱也不是有钱人，咱也不明白啊。我觉得免费看直播挺好的，真的没有什么非要说人家刷礼物点咱们一句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就是这个免费看啊，而且咱们喜欢看到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科技感的呀，比如说有人逛这个淘宝节呀，有人逛什么 China Joy 呀，这种展其实你开开直播，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工作方面原因啊，比如说这个家庭的原因，或者说个人原因，我没能去成这个展会，但是一个人通过直播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个展会的面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就是让大家都能获益的一个过程吧，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有所取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你包括很多水友也发来说啊，哎呀，说这个我有时候啊就老是因为这个看直播耽误事儿啊，这怎么能这个界定一下？其实呢，我觉得分嘛，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看直播可能真的看到喜欢的了，但是咱们还是要分清啊，那是网上的这个直播，咱还是要把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呢先整理好，哈哈，再做整顿。其实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说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啊，其实直播平台我们看到分很多，而且每个直播平台呢要用的费用也很多，那他们的投资方呢看好的方面咱们也都了解了啊，他们想就是说有个什么动作啊，怎么知名，现在几大直播厂商可以说是分天下啊，分蛋糕啊，具体他们到后来能不能分得下咱们也不多预测，但是呢咱们可以再从中看见呢，就是直播平台确实，你要说就跟做主播似的，你要说这会儿你在新兴一个直播平台，我觉得除非有非常强大的资方，要不然不太可能入场了啊，已经差不多成为定局了。这些平台呢做得好的也好，主播呢该签约的人家也签约了，是吧？该签约的也签约，然后人总体做得也好，你说你突然来个视频直播，你光从这个宣推的方面带宽，你技术支持也不一定能好，再其次你也没什么知名主播，对吧？那大家从哪儿开始收看呢？ 其实从游戏直播，咱们从玩家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原来呢，咱们要是看什么游戏的这个攻略哈，说句不好听的，咱还处于那个文字的那个攻略稿，是吧？咱上这个网站，上这个贴吧，咱去找这个文字攻略。当然现在也有啊，但是更直接呢，现在有很多知名主播是吧，玩的好的人直接给你直播现场讲解，哎呦，这多带感啊！这就跟那个现场听课似的，挺好玩的。而且现在有一些主播啊，给你弄一些讲一些主题，比如有些主播呢讲故事。还有些主播呢讲一些这个知识，那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些能把这个直播扩展为你能一个人通过网络平台给大家创造一个更多的一个未知的一个世界，未知的一个效果，其实是更好的感觉。当然了，现在直播平台呢也有很多很混乱的，就像咱们之前说的，这就属于极个别的这个主播情况了，咱这也不多说了。那另外呢，咱们今天说的这几个直播平台呢，还是总体给了一些，比如说整体的是一个报告吧，等于游戏直播行业链，咱们无论从它的资质啊，它的审核，它的这个投入，它的盈利啊，它的这个运营模式，还有最后一个它的资方，它的垄断想这个奋斗的目标，包括有一些直播平台出现的这些小小的乌龙事情啊，咱们都给大家等于是盘点了一下。其实我觉得经过今天呢，大家可能对这个游戏直播平台或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啊，也是能获得一个很好的感觉吧。反正咱们说句实话，咱们不做任何评论是吧，咱只把啊最新的报告，最优的报告出炉给大家，具体大家怎么看这件事儿，那就是1000个人1000个哈姆雷特了，您自己有心中的秤就行。行，那我们今天的漫游嗨翻天节目到这儿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啊！欢迎您持续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漫游嗨翻天呢每天晚上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8点到9点，请您每天晚上8点锁定漫游嗨翻天。我们呢会邀请众多的二次元大咖来做客节目，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官方账号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也是漫游嗨翻天，里边还能找到我和小美的私人微博啊。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实时进行互动。接下来的节目呢就是青春联盟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漫游嗨翻天。另外明天呢就是周一了，那我们周一呢就会又变成直播，那期待大家在直播里边跟我们弹幕进行互动。记住我们的直播时间啊，每天晚上8点到9点啊，在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或者锁定收音机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进行收听。另外呢，大家如果在直播间看我们视频直播觉得开心，不妨佩戴一个我们的粉丝勋章叫嗨森啊。还有就是大家如果想加入我们的漫游漫游团，也就是 QQ 群，进行大家一个粉丝应援和交流，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群号呢就是567-556693啊，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许可。在那电波骚